高兴遇见你，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断的绿水悠悠。 我想

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我像路人看着你走，逃到爱情外的你终于罢手，过街霓虹炫耀你的自由，就分开走，我们说好不回头。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

走。

笑幻化成风，你大大的勇敢到

你是否有替我想过，在拥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习惯了失去自我，在拥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习惯了失去自我。 九精英有话说， 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， 我赶上了中国突飞猛进的时代，假如有中国奇迹的话，那我们都是这个奇迹的参与者，所以对我来说，在感到幸运的同时，我也希望这个未来的时代，对吧，中国的国运能像过去40年那样持续不断的强盛，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啊，都能够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上，在这样一个浩瀚的这个人口基数上，能够一代一代的人有自己的梦想，对我来说，创业的梦想，个人事业成长的梦想，最后是回馈社会，建设国家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。 腾讯主要创办人之一陈一丹， 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对我们年轻人来讲是个极好的机遇，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，你完全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志趣和理想去工作、去生活、去创业。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奇祥， 我们有些女性好像说，一旦走入社会，一旦长大成人，我就无所谓了，我的一生就应该是家庭、是丈夫、是孩子的了。你应当是独立的，思想独立的，人格独立的一个个体，你不要去依附别人，你跟你的丈夫、跟你的男友共同去创造，这才是最幸福的事情。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经典就如同《红楼梦》，细细品尝，还能回味无穷。这样的作品可以堪称经典。 经典就是永不过时的事物，存在我们心中，永恒就是经典，经典就是永恒。我认为周杰伦的前几张专辑的歌曲就比较经典，比如说《晴天》《七里香》等等一些歌曲。 经典是永远的流行啊，经典是传世的，超脱了时代的，它又是具有权威性的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